是你，在我抱怨的时候倾听，是你，在我害怕时蒙住我眼睛，用你那种刚的温柔，助我穿越过那软弱。天再暗，路再远，都不管。越长大，越思念，越不安。梦里天塌了下来，每当我醒来，你都在。曾经的不理智，太幼稚。谢谢你，世上最懂我的。从头也不回的离开，今天转身时候手却放不开，明天等我满载归来，同享这天伦之爱。天再暗，路再远，都不管。越长大，越思念，越不安。梦里天塌了下来，每当我醒来，你都在。争吵过，欢笑过，幸福着，谢谢你。教会我承担，哦哦哦哦哦耶耶，一转眼不小心就长大，脸变得那么黑，别说话。若天真的

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，我好想放假，脱了鞋晒太阳，习惯很用力的生活，在夜里碰头喝喝下酒，在饭馆里找寄托， 有这么一句话说的还挺好的，挺有道理的，说交很多很多的朋友呢并不是奇迹，真正的奇迹呢是当所有人都弃你而去的时候，还有一个朋友坚定地站在你身边。确实这样的一个朋友可能并不一定每个人都会有，但是我想拥有的时候内心当中一定会温暖无比的。 曾经在青山之间，春天里寂静的山谷，仰望纯净的天空，相伴在美丽山水间，相伴着我们的喜悦，倾听千古的寂静，寂寞地望着雪山，时间在这一刻停止，为何我在此刻流下眼泪？当微风掠过这山谷，我十分至此，在秋山沉默的怀里，我十分至此。当太阳普照这世界，映红了我们的脸庞，我们是太阳之子。就在这美丽春天，看着你纯真的笑脸，我的心就在这一刻起飞，飞翔在蓝天里，翱翔在世界的顶端，穿行在高山白云之巅，我们是自由的孩子，如此深爱这世界。

知道吗？其实一个人呢，一眼能够望到底，不是因为他太简单不够深刻，而是因为他太简单太纯净。这样的简单和纯净让人敬仰。有的人呢，会给人的感觉像云山雾罩的，看起来很复杂很有深度。其实这种深度呢，并不是灵魂的深度，而是城府太深。这种复杂是险恶人性的一种交错，而不是曼妙智慧的叠加。所以呢，有时候其实简单才是最美的。 说着说着都嫌我哭了，我擦干眼泪，慢慢习惯沉默，朋友了解我就说一些别的。你总是哄我说永远不分手，可是我还不确定会停留。终于我看透你投入的角落，不闪躲。你并不爱我，怎么会懂我？你从来就不曾在乎我的感受，没兑现过承诺，假作才能挽留。难过时候还假装笑着点头，你并不懂我，怎么能爱我？曾经我也以为有你我就足够，却又发现原来我不管，只有泪水要的完，我好难过。可是我还不确定会停留，终于我看透没退路的角落，不闪躲。你并不爱我，怎么会懂我？你从来就不曾在乎我的感受，没兑现过承诺，我才能挽留。难过时候还假装笑着点头， 是一只鱼，水里的空气是你。

算好比较谁对谁重要，我却在你的耳朵旁轻轻摇，用双手去拥抱你的好，与你的城堡迷糊间要把我满足，想我等到你越不见会加速心跳，这笔画你不知道我又变得额头有些心酸跳，与你在发烧，爆米花的味道将你给的好，狠狠去感到热情拥抱不到，欢乐在风中爆笑，相爱大小小轻轻转牢，给你甜味道，幸福没任何高就快看不到，挫折和烦恼莫怪瞧不起我，这贪心的打包所有你的微笑，所有情调 纷乱落在耳际，你我沉默不回应，牵你的手你却哭红了眼睛，路途漫长无止境，多想提起勇气好好地呵护你，无论你受委屈也愿意，那些痛的记忆落在春的泥土里，滋养了大地，开出下一个花季，空中你的泪滴滴滴落在回忆里，让我们取名叫做珍惜，散尽一切终于变清晰，爱与痛都成回忆，遗忘过去繁华灿烂在天际，等待已有了结局，我会提起勇气好好地呵护你，不让你受委屈苦也愿意，那些痛的记忆落在春的泥土里，滋养了大地，开出下一个花季，风

是吗？ 最伤痛为何醉？因为你的美，爱匆匆一瞥不过烟堆。没看那些纷飞，却再也找不回。他说覆盖那些清脆，但是好像会拥有你唯一条件。我有罪。黄色的月，结了霜的泪，我会记得这段岁月。小剑忘掉， 我已经把那所 有烦变成了煎熬， 我已经把那所有 想你的情话岁月不了， 我已经把那所有 记忆原谅我多情的打扰， 我的善是全部褪色多情的打扰，请原谅我，不是彻夜为我点的火， 在那花 在那花 在那花 在那花，我的善是全部褪色多情的打扰，请原谅我，不是彻夜为我点的火，在那花在那花在那花， 请你在那错 错和我小剑忘掉， 我已经把那所有 烦变成了煎熬， 我已经把那所有 烦所想你的情话岁月不了， 我已经把那所有 记忆原谅我多情的打扰。 喜迎新春，河北福彩快餐游戏2000万元大派送，震撼来袭！2月27日到3月30日，二十号复式单注每注奖19元，二不同号单注每注奖10元，奖金派完为止。 热烈庆祝首期惠州旅游看房团以5套成交的优异成绩凯旋而归。第二期惠州旅游看房团即日起接受咨询报名，报名专线13715369956。惠州，深圳都建战略首站城市，商管会一小时生活圈。深惠地铁14号线2017年开工建设，从惠州南站半小时直达深圳，北有京津冀一体化，南有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，机遇就在眼前。惠州集山泉湖海岛为一体，半城山水半城湖，四季温暖如春，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幸福宜居城市。惠州楼盘拔地而起，多家知名地产品牌强势入驻。如果你想宜居创业，如果你想颐养天年，如果你想孩子畅快呼吸自由成长，那就抓紧时间拿起电话报名吧。看美景，吃美食，享受碧海蓝天。惠州旅游看房团报名专线13715369956，13715369956。三天两宿，往返双飞，购房报销交通住宿费用。手机搜索关注置业公众号“宜居惠州”，我们带您幸福出发。 梦想是始终能幸福能量，听过去比未来多很多感动，就是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我，音乐世界因为引领三三，我们的外地游。